炫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 你。 七点钟吃晚餐，来笑笑笑。母校学校夜校 哈，勾选笑笑笑，勾选笑笑笑。现在是吃晚餐的时间。的确呢，这个冷笑话是一个食物有关了。有没有肚子饿呀？有的话，这个是恐龙吧？ 哦，没有，那是我摩托车。哈 这个是摩托不要坏掉的那个声音。OK， 你猜一猜，我现在问你哦，什么食物跟你的烧一份一样，很幽默的？ 这个是幽默吗？ 对 ，OK， 这个食物它幽默 啊，它很幽默。什么食物呢？ 就它可以逗其他食物笑 啊，它可以这么说。 请问这个食物呢，它吃了会发热气吗？ 啊，应该不会吧？不会不会。 请问这个食物呢，莹莹可以吃吗？ 可以啦， 啊，代表它不是乳制品。懂你哈，因为莹莹不能喝奶，所以它不是乳制品。 不是，的确。 OK， 请问这个食物它是西方的那种餐桌上会看到，还是比较像东方食物？ 它是东方，对， 东南亚还是日本那边的？ 东南亚。厉害厉害。 OK， 请问这个食物它是正餐还是是那种零食？ 正餐。 正餐。请问这个食物它 你要问几段 ？OK， 这个食物它幽默的原因是它很会讲笑话吗？还是它长到很好笑？ 因为它的名字， 它的名字很好笑。 对，它的名字 又是正餐。 对， 那些人吗？ No， 那些人吗？还是正餐有哪些啊？请问是那个老鼠粉吗？ 老鼠粉， 老鼠粉呐， 系啊，好好食噶， 系咪？ 但系佢唔好笑啊。 因为老鼠粉，很多人会问为什么是叫老鼠粉，是真的有放那个老鼠在里面吗？ Uh-huh. 但是因为它的面条长得很像老鼠的尾巴， 对， 所以不是老鼠粉， 不是老鼠粉。 请问是那个佛跳墙吗？ 佛跳墙 又是佛跳墙， 每天佛跳墙不是？ 请问这个食物它便宜吗？ 它便宜吧，算是平民百姓可以吃到的。 平民百姓可以吃到，我觉得线索已经很鲜明了，你让我猜一猜。 Okay. 但是呢，如果大家也想要吃到好吃平民百姓的美食的话呢，现在呢 ，Kamikare Drive Through Bubulambo 连同 Yours 呢，也将来到 Masjid Al Hassana 来为大家献上很好吃的食物啊。Astro 旗下呢13家电台的 DJ 也会在3月16号下午4点到6点呢，亲临现场来免费派送2000份的 Bubulambo 和 Yours 的礼品袋，让你一边领取美食，一边跟你喜爱的主持人拉近距离合照聊天。 是的，勾炫将与你一起呢共享这个斋戒月的温暖呐，啊，一锅满满诚意，一份值得分享的美食。 小智勾炫 Be Your Own Trend。 他时常给人走红毯。 他时常捉弄人， 不需要。 他也是我的搭档 Broccoli 李伟俊， 他也是我的搭档 YYY 莹莹。 勾炫 Magic Hour。勾炫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Aespa 的 Rich Man。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母校学校夜校哈，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This food 呢 is very funny funny 啊，到底什么食物呢？它是最幽默的，你猜得到了吗？ 请问这个食物呢是 rich man 才可以吃吗？ No， 它是很便宜的食物。 还是那个什么 什么？ 我是 David， 我做全马来西亚最辣的那些人吗？给 strong man， 普通的给 weak man。 那个印度同胞的吗？ 对。他关了，你知道吗？在我家前面而已。 为什么？ 因为刚好那个跟他没有关系，因为那家店他们要卖出去。可是那个 David 他有说他要开另外一家分行了，大家敬请期待，因为我都有在关注他。 那个也是很开心的事情。 我是 David， 所以请问是 Nasi Lemak 吗？ 不是那个 David 的 Nasi Lemak， 也不是给 Weak Man， 也不是给 Strong Man， 不是 Nasi Lemak 就对了。 OK， 它是饭类还是面类？ 面。 请问是阿桑拉沙吗？ 为什么阿桑拉沙？ 因为你吃了过后呢，你就会阿桑。我懂为什么，因为阿桑的东西你吃了你会 酸， 你会撅起你的那个嘴唇，嘴角上扬，所以就会笑，所以是阿桑拉沙吗？ 阿桑拉沙，不是。 请问是经济米粉吗？越来越 details。 不是，它是面的 面的种类吗？ 对，种类。 请问是潮州蒸吗 ？Hello， 火饭。 为什么是火饭？ 火饭，有讲对吗？火饭，因为火饭。很好玩哦，horror fun。 我只能说， 是吗？是吧？是吧？ 你答对了。 真的是 河饭吗？因为河饭嘛。 你竟然懂河粉的广东话河粉、 啊？啊，对啊，河饭，因为河是不是真的？因为河 好 多好多饭呐、啊，就很好玩，很好很多那个饭。 河饭，河饭哦，河饭 ，F U N 饭哦，河饭，河饭。 哎，这次居然给我莫名其妙的答对耶！ 因为我直接跟你说面的种类啊。 河饭，河饭，河饭，祝大家2026河饭，河饭。 说出故事不要钱。 勾炫你有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我这里呢有一个很劲爆的瓜要跟你分享，那就是我们勾炫吃瓜学会呢真的来到了第三季，而前两季呢 MC 们还有来宾们分享的故事都是真人真事啊，更劲爆的呢是这一次我们还要请你上来一起讲你身边发生一些颠覆三观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有瓜要分享的话呢，赶快来到勾炫的 NY 报名参加勾炫吃瓜学会。勾炫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丁程鑫的戒，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 母校学校夜校哈，勾炫笑笑笑， 勾炫笑笑笑，我相信在星期六或者是星期日的时候 weekend 大家都会做事情是什么， 在家泡茶陪父母聊天然后背弟子规顺便写那个毛笔， 有那么乖吗？有那么乖吗？ 然后下棋啊，然后去路边扶啊老太太过马路啊，去清洁街道啊，做善事啊，做义工啊 OK 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做请问你有做吗？ 请哦，我有做。 那你是不需要摆布吧？哈， 你有这些事情呢？是早上做的时候。 没有，你早上没有，你早上在睡觉，你不要自欺欺人了。 我真的怀疑你装 CCTV 在我的眼睛啊，在我身体上， 还是在我的家？星期六日你每天都很无聊，没有星座在家睡觉啊，所以一定是在家睡觉啊。 我哪里有跟你说我在家睡觉、啊？ 不然 我没有跟 你说。 你说 在家睡觉。 没有，我想说在半夜的时候，年轻人最爱干嘛？ 蹦迪吗？ 除了这个， 唱 K 不是？ 去山上 是不是？山上干嘛？ 去山上吹冷风啊！年轻人最爱这样做啊！ 不是？ 还是下火海吗？ 不是啊，是熬夜。 熬夜 对，如果我最近熬夜了， 因为夜太美吗？ 夜太美， 尽管再危险吗？ 我要问我冷笑话， 快点！ 最近熬夜了，要小心什么？ 最近熬夜要小心什么？ 啊、 难道是阿飘吗？没有吧，农历新年刚过吧？ 七月都还 没到，对啊，喜气洋洋啊， no, 怎么可能？ No, 不是不是， 熬夜要小心什么？ 对 ，OK， 这个小心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有犯罪前科的人类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它是生物吗？ 它是生物。对 它啊它是动物吗？ 啊，它不是动物， 它是植物吗？ 也不是植物， 也不是阿飘， 不是。 啊，要小心什么？ 小心什么？ 这个东，如果我遇到他啦， 我会怎么样？ 你遇到他的话是， 因为我要小心他嘛。可是如果真的遇到他了嘞， 是一个好事情来的。 好事情。 如果你没有了他，你可能会AA掉。 所以是财神爷吗？ 你遇到了没？你没有遇到，你还是可以活啊。 也对 不是财神爷， 那是恭喜你发财吗？ 刘德华 是吗？ 刘德华，你还是可以过、啊。 还是刚刚结冰的 Mariah Carey， 被结冰的是 K 老，他 vlog 已经没有了，结束了。 对，他想要做新系列了，你还不懂吗 ？OK OK， 你想一想啦，哎，回来告诉你正确的答案吧。Okay. 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牛班牛班，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做焦点效应，意思是人啊很容易过度看重自己，从而高估别人对自己的关注度，害怕尴尬和丢脸的人，本质上来说就是自我意识太强。但我 Broccoli 李伟俊想要告诉你，大胆的生活吧，你生活没有那么多观众，即使你犯了错也不要一味的放大你的错误，要学会淡化自我意识，敢敢去做就对啦。愿我们都能活出自我，不畏前行。 勾炫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喂喂喂， K-POP 的大小事你听说了吗？勾炫 K-POP Break It Down。 Goshen K-pop Break It Down。 Hello， 你好，我是 Jaden 杰登，每天为你 Break Down 最新的 K-pop 消息。在年头的时候呢，已经跟大家预告了，今年呢即将会是 K-pop 最精彩的一年了，因为呢我们即将迎来很多这些 OG 团体的回归了，包括在上个月呢我们就迎来了 Blackpink 迷你专辑的回归嘛。那这个月呢 ARMY 们要准备好了，因为 BTS 即将在这个月尾呢带着他们全新的正规专辑阿里朗跟大家见面啦。那我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回归专辑的概念哦。那阿里朗呢其实就是在韩国家喻户晓的一首传统民谣啦，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文化含义的。而这一次呢 BTS 为什么会把他们的这个专辑呢命名为阿里朗呢，其实呢就是因为 BTS 呢身为一个把韩国文化带到全球的一个代表性团体呢，两者都承担着同一个角色嘛，从韩国出发被世界听见。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专辑名称呢是特别的有意义的。而且呢近期他们也曝光了这一次回归专辑的完整歌单啊，总共呢有14首。而最令大家意外的是呢，这一次的新专辑哦竟然找来了美国知名 DJ Diplo 参与制作，而且一口气呢就做了5首歌。这一位格莱美得主呢之前就帮过很多知名的欧美歌手制作歌曲啦，包括 Usher、 Beyonce、 Bruno Mars、 Lady Gaga、 Justin Bieber 等等。所以我相信这一次 BTS 的新专辑呢肯定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很多的惊喜的，所以大家跟我一起期待一下3月20号的到来吧。更多的 K-POP 消息呢就要每天留守 Goshen K-POP Break It Down， 守着 Goshen Be On Trend。 好啦，今天的 K-POP 重点 Break Down 完毕，下期见。 Cause I'm in the stars tonight, so watch me bring the fire, set the night light. Shoes on, get up in the morning, cup of milk, let's rock and roll. Kink out, kick the drum, rolling on like a rolling stone. Sing song when I'm walking home, jump up to the top of LeBron. Ding dong, call me on my phone, nice tea and I'll get my ping pong. This is dead heavy, play hit the bass, boom, I'm ready. Life is sweet as honey, yeah.Alone, I'm into that, I'm good to go, I'm diamond, you know I glow up. 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梦然的是你。 Hello 你好，我是 YY 英。 母校学校夜校哈，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是你吗？最近有在熬夜吗？如果有在熬夜的你，你知道要小心什么吗？今天的冷笑话就是这个。 你刚刚有说小心，要小心的这个东西呢，如果遇到了它，反而是对我们好的。 是的， 那我觉得你的这个问题是不是要回去重考一下中文？ 为什么？ 这个东西对你好，然后你还要小心它？你给我道歉，你跟黄文老师道歉。 没有吗？我是分开，小心是小心，遇到它是另外一回事。 请问是？哦，我知道了啦。 哪个 ？OK， 这个题目是这个东西，你要小心它。但是如果遇到它，它是对你很好的。 对。 但是这个冷笑话只能对莹莹有用。 为什么对我有用？ 你不能遇到这个东西。 为什么？ 它是一只东西来的。 一只 东西。对你很爱的，因为你要小心它，但是你遇到它你又很开心。 蜡笔小新。 因为是蜡笔小新。所以不能遇到蜡笔，因为蜡笔小新。对啊，你遇到他你很开心啊。 的确，但是不是跟蜡笔小新有关，不是。OK， 撩妹语录。 我只能说，其实我都懂啦。 真的咩？ 我只是希望你开心一点。 真的咩？ 如果你遇到蜡笔小新过后呢，你就可以对他说：“哦，熬夜要小心，小心肝。欸”啊。但是你近期不能讲这个冷笑话， 为什么？ 因为你原本的小心肝要跟你分手了。 什么？Hello， 别乱说。 Adrian BB，Adrian BB，Adrian BB， 我跟你讲，我们的听众们都懂 Adrian BB 是谁 了。很烦哎、欸。 好了，这是开玩笑了，希望大家真的熬夜要小心小心肝。可是如果熬夜呢，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的话，也是 OK 的。就例如本周的 Astro Highlight 呢，就有英超联赛确实是在凌晨发生的、嗯、啊。来临的这个3月14号呢，晚上11点呢 ，Manchester United 将会迎战 Aston Villa。3月15号的凌晨1点30分呢 ，Chelsea 将会对阵 Newcastle United。而 Liverpool 呢，将会在3月16号的凌晨12点30分迎战 Tottenham Hotspur。想要看到的话呢，通过 Astro Premier频道811收看全部380场英超联赛的现场直播哟，你也可以透过 Astro Go 随时随地串流赛事。 设这个选 Be Your Trend，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And Mix 的 Love Me Like This。 Hello， 你好，我是 YYY 莹莹。因为你 love 这些艺人啊，所以在这个 Zap Go 妹的这个活动当中呢，他得奖了。 是的 ，My FM Melody 勾选酷达达元宵派对，你有去看吗？如果你真的错过。现在来给你精彩回顾得奖名单有的是谁啊。首先第一个呢，大家都很喜爱的贺岁歌曲最多团员奖，哈哈，其实也很明显、uh-huh. 恭喜 Triple One Nine。 那还有恭喜呢，就是王雪晶姐姐，她就得到了这个贺岁长青女 solo 奖， 恭喜恭喜，雪晶姐姐真的棒啊！当然还有花样新春文化奖，也就是郑冰燕，还有我们超级厉害的一哥，超级玛丽新春奖，真的实至名归，就是 Danny 徐佳蕾。 那 Steady Gang 得到了什么奖呢？就是大闹新春舞台奖，非常适合他们、啊。 确实是大闹新春，有他们在就真的被大闹，而且很好笑。 对， 再来呢就是新春最多 bra 的奖，哎呦 ，Priscilla Abby 蔡恩宇。还有一个我觉得蛮搞笑的，来， 这个奖项是蛮搞笑的，看了之后就是最 last minute 贺岁奖，就是朋友， 恭喜朋友，真的蛮 last minute， 但还是有赶上末班车。 对， 而我觉得这个呢也真的是厉害，最燃炸舞台的新马奖， 哎呀，一定是他们的啦，就是 3P。 对了，而另外一个奖项呢，有活力满满快乐马奖 Happy Max Max 啊， 就是卡黑 卡黑卡黑。当然还有很多精彩的回顾呢，大家都可以来到勾炫的 IG， 在我们的 Reels 那边都有很多他们现场表演的影片哈。哪个新春影片是你个人最爱呢？都可以挖下进来勾炫 Welcome DG5 去号码0169988889来告诉我们。记得去到勾炫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 Welcome DG Prepare 5G 无限可能 Gen Now 专属享有无限 5G 流量无限网速，随时畅享娱乐。现在就与 Cellcom Digi Prepare 5G 开启我们的无限时代。 手机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d New Band。